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色，他递了刀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北京文艺广播牵手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戏剧主题宣传活动的第二部话剧《犹太城》中文版将于11月首演。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这部戏正式上演之前，在我们的诵读小站节目当中将为大家播出剧中的精彩剧本朗读。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独白来自于剧中犹太警察总长金斯。金斯为了能使更多犹太人摆脱被屠杀的命运而积极筹备组建剧团，他说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 苏雷克，你知道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吗？他们都没有工作，没有工作许可，在下一次搜捕的时候他们会是最先被带走。你想因为现在不是办剧团的时候就抛弃他们是吗？你们这几个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等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你们会为自己纯洁的良知而欢呼雀跃啊！警察头子金斯曾经对我施压，让我办剧团，但我拒绝了。我的手是多么的干净啊！我拒绝粉饰太平。你看看他的眼睛，你看看他的眼睛，你看看所有人的眼睛。如果你能办起一个剧团，我就可以帮你们拿到工作许可。那张他妈的该死的工作证会让你们活下去，让你们得到面包、猪油、土豆和肥皂。而且别忘了，在这一切背后最重要的，是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我们需要你们，犹太演员们，我们需要你们帮大家活下去。看看我们的尊严到哪儿去了？只有你们可以提醒大家，我们活着，我们是人，我们有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遗产。所以大家行动起来吧，让我们投入工作。我想要看到你们在演出。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晴，14度到3度；八达岭长城晴，10度到-2度；延庆龙庆峡晴，11度到-2度；平谷金海湖晴，13度到-0度；怀柔红螺寺晴，11度到-0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10度到-3度；密云云蒙山晴，10度到-3度；门头沟灵山晴，6度到-5度；房山10度晴，14度到-2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学以异才，立志进取，有一种力量叫榜样。 我干了这份工作，这是我的职责。 心里只想好好学，使劲干。 我觉得能够代表这一个行业的， 在执行一带一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 让更多的游客充分享受到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成为我们中国游人亮丽的一个名片， 实现我们的旅游梦，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汇聚新时代新榜样，三十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环球旅行家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帆。在今天新一期的旅游榜样节目里，我们又要迎来两位来自咱们北京旅游行业的榜样人物。那按照惯例，今天的节目里他们也将和收音机前的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咱们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那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也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两位榜样人物，他们是小蚂蚁皮影艺术团的创始人李斌和金蜜蜂文化创意公司的董事长王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兴区的李斌，是北京小蚂蚁皮影艺术团的创始人，我们是北京皮影第七代传承人。我们这个团呢是从09年开始创办的，到今天先后获得了北京残疾人自主创业先进模范等称号。我们研发的皮影专利材料呢获得了北京发明协会的银奖。这么多年来，我们也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皮影的传播发展做出了我们自己的贡献。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金蜜蜂文创的王博。金蜜蜂文创呢是2009年成立的，是以设计为经营基础的文创企业，成立以来由于市场的需求也一直在为旅游产业做服务。根据市场的需要，我们也成立了北京大兴文化旅游创新联盟，我是创始人，也是实践基地的负责人，指导设计研发的文化创意产品先后获得了北京文化创意产品一等奖、全国礼物大赛的铜奖和北京礼物的铜奖。以创意展现文化魅力，用产品留下城市记忆，是我们做创意不变的信念。 再次欢迎两位榜样人物来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那刚才我们听到二位的介绍的时候，说到蚂蚁和蜜蜂是吧，在你们的团队名字里面是两种可爱的小动物。蚂蚁和蜜蜂啊，这个体量虽然小，但是能量特别大，尤其是团队协作能力应该都是超强的。那是不是也意味着这样的名字可能就是代表着两位分别带领的两个团队的特点呢？我们先来问问李斌，为什么要取名叫小蚂蚁呢？ 我们取名小蚂蚁其实是有两个点，一就是我们的身体和常人比起来是非常渺小的，但是呢小蚂蚁们有团结一心奋斗的精神和为他人奉献生命的精神。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故事，就是他们当遇到连人类都惧怕的火灾或者是水灾的时候啊，他们彼此抱成一个大团，用一层一层付出自己生命代价的方式来保护其他同伴对生命生存的希望。他们还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着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们呢，自己在社会上生活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高处我们够不到，重的又搬不动，所以我们自发地组到一起，用团队的力量来完成自己做不了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取名小蚂蚁皮影艺术团的原因。 李斌说，因为患有脑垂体生长激素缺乏症，他的身高永久性的停留在了一米左右。从学习皮影艺术到被评为区级皮影非遗传承人，他所参与的皮影戏的演出和皮影文化知识的传播已经达到1000多场。2010年他也被评为北京市残疾人自主创业先进模范。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小蚂蚁的故事，这是小蚂蚁皮影艺术团的创始人李斌。那说到另一位，您的公司的名字当中有蜜蜂两个字，通常我们都会用勤劳作为他的标签。那是不是也请王博为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想到用这样一个名字呢？ 太好了，我特别想讲这个事儿。因为当初成立之初呢，我们叫一个是叫蜜蜂，另外我们叫金蜜蜂。为什么呢？因为蜜蜂这个物种啊，在地球上存活了2亿多年，它是一个存活很久的物种。它为什么能存活这么久呢？实际上是在它们采蜜授粉的同时，实际上它这个过程是它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但是同时呢，它们也为社会的这种传播呀，为社会的这种发展，实际上是做了一个特别大的贡献。也就是说，满足自己生活的同时，是能够满足社会的一个大循环，所以它才能存活了这么久。那么好多人都一说起蜜蜂，就知道团队精神啊，协同发展啊，这个是一个必须得说的精神了。那么更重要的呢，还有一个传播精神，因为我们是做文创的，是做设计的，那么设计出来的产品也好，设计出来的东西也好，我们是特别希望把它传播出去。那么我们这个蜜蜂也是希望它起到一个传播的作用，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非常好。一个是具有团队协作的精神，另一个呢是具有创新传播的能力。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好好来听听蚂蚁和蜜蜂的故事了。我特别想先问问李斌啊，你什么时候怎么接触到皮影这个行业的呀？ 这个其实是非常有缘分的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个朋友和我一起玩的时候，然后认识了北京陆家班皮影第六代传承人，我的师傅陆海老师。一进门我就被他的表演的皮影给深深的吸引住了。他表演的皮影一举一动透露出他个人的情感。 那是什么时间啊？ 那是在2007年的时候，然后我就立刻心里就说，哎呀，如果我要是能够操作这个人物，能表演出如此打动人心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多好呀。然后我就试探着问，我说我们能学您这个皮影吗？我非常喜欢。然后师傅就说哎呀，你这个个儿的确是稍微有点那个低，说你看我这个台子有多高，我往台子那一走已经到我这个脖子这儿了，然后杆是又粗又长，说你试试，你要能抓得过杆来能动，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皮影的天分，这个感觉。 师傅给了一个考验 啊，对。然后他就给我搬了一个小板凳，让我站在板凳上，然后在影窗上就操作了一下。他说来，你就走这两步就行了。哇，我看着挺简单的走那两步，但是在我手里那真是特别的难。教了我一遍然后我不会，又教了一遍，然后我就感觉到他的手的摆动，然后我做了一下，老师说哎，你还真有天赋。说一般人他学3-5天都未必会你这一个简单的动作啊，对我的信心那是足了。然后我立刻就说，我说师傅，您收下我吧，我真的特别喜欢您，我第一眼就看到这个皮影就喜欢。然后师傅就说反正学这个特别枯燥，特别乏味。说我在我门下拜师的徒弟已经有好几十位了，但是真正能跟着我一块走的现在也就是三个徒弟。说好多都半途而废了，有的学4-5年因为生活压力比较大，然后挣钱又少，然后就离开了。师傅说你这身高呀还有这个个头什么的，说你能坚持住那不容易。我说我能，我肯定能坚持住。然后师傅就考验了我一年，到2008年吧，2008年我就拜师了， 正式拜师了 啊。对，他说行，你有这个天分，然后又挺勤快的，我就收下你，然后 正式入门了。 对，这个双脚算是踏进皮影艺术了。 这个结缘的过程其实听起来很简单，它历经了好几个过程哈。 是的，是的。 在这之前，你接触过皮影戏吗？ 没有，我都没见过皮影戏。 拜师啊，学到了手艺，但是自己要来创业，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更困难了。我们知道，创办一个艺术团体，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你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充满着酸甜苦辣的，能不能我们讲一讲创业当中的一些事情，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吧？ 真是一回忆到以前创业曾经的时候，哎呀，挺感慨的。我还记得刚刚创业的时候，2009年，我就在我们大兴区一个地下室里边 租了两间房子，男生一间，女生一间。那时候350块钱一间房子，我所有的积蓄，几乎都投到这里边了。但是前期学习嘛，演出肯定毕竟比较少。另外还有一个社会好多不认可这个皮影艺术，好多都觉得，很陌生。然后一看我这个身高就跟小孩似的，我跟他推，我说看看我们的皮影戏演出吧，我把我们的照片啊什么的简介发过去，然后他就特别怀疑，说，哎呀，我都不敢用你演出，就实际的就这么说，我都不敢用你演出，万一你给我演砸了，我这个活动怎么办呢？ 没见过，他就不信。 啊，对，然后我说我给您免费演都可以，他说，哎呀，我们担不起这责任，然后就推了。当时三年间我们的演出几乎没有时长，团员的吃住起居的费用还有这个皮影的制作的一些费用全都是由我攒的钱然后支付的，到最后租不起了，房租都租不起了，天天就是土豆白菜胡萝卜白萝卜，天天就是这些，实在就没有了，我把我小时候的存钱罐也给砸开了，然后数的一分二分五分钱我都给花出来， 都是钱呀、那个时候 然后我一回家，然后我妈妈我姐姐就说，哎呀，那个好久没见你了其实我就是大兴的，我家也是大兴的， 但是一直就没回家， 就看不到、那个、只要我一回去我妈就觉得是肯定是没钱了， 没钱了， 然后就给我几十块钱。 家里人对这个事情支持吗？ 怎么说呢，有时候支持，有时候也是强烈的反对，尤其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因为这种困难给家里的感觉就是这个事情可能继续不下去。 哎，对，说你师父不也说过吗，说很多都半途而废了，你半途而废也很正常嘛。我姐姐也说，说要不然我给你投资自己做一个花店，你还带了这么多人，你天天还得吃啊住还得出去跑。说何必这么累啊你，然后我说不行，我真的我就从心底喜欢他，我喜欢皮影的作品，我喜欢表演时候的那种感觉，还有谢幕时人们对我们的一种真诚的肯定。 喜欢他就离不开他了。 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到了自己已经都没有办法了，有没有人来帮过你们？ 第三年真的已经就是搬到农村住150块钱一间的房子，租了两间，在那个的时候，然后我们大兴区残联的领导，还有团委的领导就知道我们创业这个事儿，然后到我们那实地考察，看完之后，看着的确我们正在做着这个事儿，并且我们已经排练出很多个节目，然后大兴区残联的领导直接就给我们一个残疾人自助创业辅助资金一个支持，然后团委的领导也给我们一个50000块钱的一个无息贷款，这一下就解决了我的这个燃眉之急呀、就已经真的快到不行的节度了，然后一下就好了，慢慢慢慢的经过我们这三年的铺垫吧，学校呀还有一些企事业单位也对我们慢慢的认可了，然后慢慢的演出也都 多起来 了。 这演出多了情况一下就好转了。我还听说你们第一次商业演出就特别特别成功，能跟我们说一下当时那个情况吗？ 怎么说呢，永生难忘的这么一场。 那是在哪一年什么时候在哪里？ 就在咱们北京市里边，王府井一家餐馆里边，是素斋的餐馆里边。 是哪一年的事？ 就是在2010年吧。 2010年。 对，2010年，终于有第一场演出了。说我们这儿开店，然后需要一个传统的皮影节目，那你们能不能过来？我说可以，因为我们的幕布是很大的。然后我们这几个人是需要在幕后操作，然后场地方就是演出方他们也给卖了个小官司，然后就让我们演，不让我们露面想给观众一个惊喜，结果还真惊到观众们。节目演的《稻仙草》和《鹤与龟》是非常经典的传统皮影戏，等演完了之后我们拿着皮影走到台前弯腰谢幕的时候，观众愣住了， 说哎，怎么小孩给我们演呢？那个老艺人呢？我们就说是我们为您演出的。不可能，你说 都不敢相信。 一听小孩呢、嗯、我说我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只不过身高就是停留在1.3米左右。嗯，我说您如果不信的话，我们再演一遍，您到后台来看我们的操作。他们结果真的走到后台，我们又给人演了一遍，然后说哎呀太棒了，说小的时候看过的皮影戏，说在你们手里边能演的比以前演的好像还更精细一些，动作更拟人化，说哎太了不起了你们，然后给我们肯定的鼓励掌声。哎，当时我们激动得不得了，特别高兴。等那个观众都散场了，然后我们抱在一起就感动的就哭了。第一，能得到别人的认可，我们没有走岔路，我选择的这条路是对的。 经过李斌和同事们6年的努力，他们的剧团壮大到了12个人，他们也被评为大兴区群众文化活动带头人、大兴区青年创业榜样、北京市星火工程演出单位和北京市残疾人自主创业先进模范。这些年他们在全国每年演出上百场，还应邀走出国门进行国际间的非遗文化交流活动，深受国内外观众的喜爱。李斌啊，算一算你们艺术团成立到现在已经有11年了哈、啊，听说你们足迹是遍布全国，而且还经常出国访问啊。那在你的印象里，这外国朋友对咱们皮影是怎么看的呀？ 我们记得还是到意大利演出的时候啊，那老外们简直哇就不相信，然后反复拿着我们的皮影看，说怎么动起来的，就凭你们能动起来这个、嗯、说人太厉害了，就翻译就跟我说、嗯、说你们中国这种艺术太厉害了、嗯、我们就和翻译说，咱们现在看的电影电视，你们发明的这些都是因为以前你们西方的人到我们中国看到皮影之后受的这个灵感启发，然后他觉得太神奇了。 走了这么多地方了，你们还会继续坚持走下去？ 是的， 而且以后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嗯，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发展的计划和打算，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就像在大兴区，作为首都北京的南大门，现在又赋予了首都新航城的这么一个称号。 对， 嗯，将来会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大兴区的各级领导呀，其实也非常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经常不定期的为我们这些旅游单位企业开展相关业务的培训，我们学习到了很多相关像我们园区建设设计接待服务的一些专业的知识。我们小蚂蚁其实在李贤镇王庄村有一个小蚂蚁皮影体验馆，在这里集合了皮影收藏品的展示展览，还有皮影戏的演出观看，还有皮影的雕刻制作技艺的一个展示。现在我们正在做着李贤古镇的传说的挖掘工作。就李贤古镇啊，它有这么一个传说叫李贤下市，这个成语就是出自我们李贤镇， 来源地就在那里。 哎，对。现在我正在整理一些资料，然后准备根据这个来开发出一系列的这个皮影节目、 哦、 哎，对，因为咱们中国的蓬勃发展、现在也是咱们中国在吸引有识之士人才吧、然后到中国来发展。我觉得正好符合这个李贤下市的这么，所以王庄村呢不仅有我们一家小蚂蚁皮影，另外它被称为王庄手工艺村，还有非常环保的易拉罐制作出来的精美的工艺礼品。在这个易拉罐体验馆呢把它变废为宝，做出了很多的东西，另外还有葫芦制作技艺的一个展示，还有金丝岩彩。我们现在王庄村正在招收更多的一些手工艺项目。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你们是大兴区青年创业榜样，而且是大兴区群众文化活动带头人，也就理解了李斌为什么会是咱们旅游行业的榜样人物哈、啊。这真的是跟你们热爱和坚持密不可分。那李斌，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为什么你会对皮影这么的热爱，这么的痴迷？那借着机会我们也了解一下，在你眼中皮影到底是什么？ 其实皮影让我最着迷的有三点吧。第一个就是它的雕刻工艺，我觉得非常精美，就像是敦煌的壁画，就像是民间的剪纸，非常的古朴，非常的乡村的那种土的掉渣的那种艺术，但是更能打动我。第二个就是它的表演形式，我觉得这个表演皮影能充分体现自我的价值，把自己的感情情感融入到皮影上，让它说给人看。你皮影的一个动作，观众们就知道你在想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享受， 它反映的是你的内心。 哎，对。第三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表演的内容。这个皮影不是随便的表达某一些事物的，在以前没有什么电视啊媒体的时候，如何弘扬这个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这种美德怎么传播？以唱戏的形式，以说书的形式，其中就有一项以皮影的形式来弘扬这个咱们的传统美德。其实每部皮影戏都能体现出一个价值观，比如说就像我们最喜欢演的这个白娘子盗仙草的这个片段，这个白娘子为夫体现出这么一个舍身忘死的爱情，然后当老仙翁得知他这个凄美的这么一个故事之后，救死扶伤的这种人道精神又出来了。又比如说像贺与龟，小朋友非常喜欢，这里边体验的是什么呀？小乌龟欺负小青蛙，想把它给拽下河里，但是大仙鹤看到了之后，见义勇为的精神来了，惩治了小乌龟，不能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东西，要学会互帮互助这么一个精神。又比如说小羊过桥这么一个儿童剧，体现的是相互谦让啊，要礼让对方。我觉得这三点是最吸引我经过这么多的困难然后不让我放弃的这么一个理由。 李斌说，记得每次到养老院慰问演出，爷爷奶奶们拿着皮影和他们互动时，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儿童般的笑容，此时的他感到非常欣慰。他说，原来一个人活在世上被别人需要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曾经的磨难让他对人生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他想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袖珍朋友们，让他们也走出心理阴影，和常人一样享受阳光。 想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牧田玉长城。 又是一年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的，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裂，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牧田玉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创新融合，传颂经典。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即将亮相2018北京文博会，多位演播大咖空降活动现场，与观众亲密互动。10月27日下午2点，静安庄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现场还可免费领取价值39.9元精品听书卡，详情请登录微信公众号乐库时光 FM。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 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学以异才，立志进取，有一种力量叫榜样。 我干了这份工作，这是我的职责。 心里只想好好学，使劲干。 我觉得能够代表这一个行业的， 在执行一带一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 让更多的游客充分享受到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成为我们中国游人亮丽的一个名片， 实现我们的旅游梦，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汇聚新时代新榜样，三十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旅行家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已经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们的两位榜样人物，他们分别是小蚂蚁皮影艺术团的创始人李斌，也就是刚刚在上半时段跟我们分享故事的人。那么还有一位呢，就是咱们金蜜蜂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博。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来听听王博的故事。王博，你学的是设计专业，然后毕业之后呢是普通设计师，再往后是设计总监，是一个很顺利的过程啊。后来是怎么想到要创业的呢？ 创业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很顺理成章了。工作了十年，然后正好这个时候也基本上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啊，也有了一些自己对社会上想做哪些事情的一些思路和理念，然后就想着就自己创业吧。 嗯，当时想创业的时候，想到了要做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吗？或者方向性很明确？ 说实话，就是创业的时候确实没有，因为我是搞设计的嘛，平面设计是吧，广告设计、活动策划，像以这些为主，像什么展览什么的，就是这些为主。 有点像我们看到的很多公司在一开始做的那样哈。 对， 我什么都有。 对，什么都有。 嗯，后来呢？ 这个就特别有意思，我就是赶上了一个这样的好时代。 嗯， 我是09年自己创业的嘛，创业之后呢，实际上国家就在大力的发展旅游。之前好多人都不知道说旅游是什么，你像我们大兴区大家都知道西瓜节。西瓜节是干嘛？以瓜为媒，广交朋友，是为了让农民们把瓜卖得更多，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赶上这个时候呢，正是有很多人，你像我们大兴区，旅游这一块哈，就提出了这么几个转变。一个呢是农民向旅游从业者转变，农业园区向旅游园区转变。然后呢，农产品向旅游商品转变。实际上这几个转变呢，也是我们大兴区一直在强调的。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也相当于抓了这么一个契机，我觉得这个事儿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这几件事儿，你像我们可以给园区做策划，我们可以给这个农产品做包装，赋予它文化，然后把它变成旅游商品，然后甚至是这个请一些老师给农民们做一些培训，让他们怎样成为一个旅游从业者。在这件事儿上，我觉得就是我们就可以发挥我们自己的作用了。 这一下就有自己特点了。 对，找到了一个自己的路，自己的方向。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之后一直到现在快十年了，对我们自己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受益非常多， 影响也非常大。 嗯， 对， 这个非常关键啊。 是的，是的。 大家都是做设计，我怎么才能做出我自己的亮点来？ 对。 那我说的这个亮点的问题，我就在想，你刚才提到像西瓜季啊，西瓜节 啊，西瓜节 每年真的是在北京太有名了。还有像梨花节啊，什么月季周季大会啊，大兴文化真的是很丰富多彩的。 嗯， 那在这些活动的背后，可能你这个创意就很关键了。 嗯， 你是怎么通过你的创意让这些东西能体现出更多的亮点和特色来的？ 实际上也是不忘初心吧。嗯，搞这个活动啊，实际上好多人都觉得，哎呀，你看挺热闹的，到时候大兴西瓜节了，去看看去，开幕式去看看去，买点西瓜。 嗯， 那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在思考，那么搞这个节花了这么多钱为的是什么？那肯定是更广泛的传播。我是97年到大兴，我不是大兴人，到现在基本上是21年了啊。然后这个有10年自己就创业，这10年里面呢，也是通过我对大兴的这个理解啊，包括当初来之前我就知道，哦，大兴有西瓜节，后来自己来策划来设计这个西瓜节的这个包括开幕式啊，主要是开幕式这一系列的这个流程，一系列的这个设计的东西，我觉得挺骄傲的，也挺自豪的。但是呢，我说不忘初心在哪儿呢？主要是那西瓜节你搞了半天为的是什么呀？那过去是为了把瓜更好的卖出去，那实际上现在就是通过这各种的节庆活动宣传我们大兴，宣传这个我们的各种产品。 对 啊，你像这个好多批发西瓜的，从大兴批完了西瓜之后上外边卖去，可能就能卖2块钱一斤3块钱一斤，但是通过这个搞这种节庆活动让大家来采摘了，实际上就是原来的瓜农就不是瓜农，不是农民了，是旅游从业者了。那这个时候这个西瓜就不是2块钱，可能就是20块钱30块钱一斤了， 增值了 啊，他的收入也增加了，而且西瓜也不愁卖了。 是， 就像类似这样的旅游活动就是非常多的。 对对，而且这一点对于这个游客来讲也很满足啊，因为原来只是买瓜这么简单一个，给钱拿瓜走。 对， 现在不是这样了。 对， 现在这个瓜变得很有意思了。 对， 过程本来就有戏， 过程很重要。而且有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从这个瓜棚里边把那个西瓜从这个瓜秧上剪下来的时候那种清香，就是让他能亲自来体验来感受了，那我们给他们做一系列的这方面的服务。我觉得 那么有没有哪一次文化活动这个创意活动啊，你的设计让你特别特别自豪和满意的 啊？其实每一次设计每一次来策划和组织都是觉得挺自豪的，但是记忆犹新的啊，14年的时候因为那会儿的这个全国都在发展这个文化旅游小镇，这个时候就特别希望把咱们的大兴区也是建成各个小镇。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是那个策划了咱们大兴区有十大特色小镇，像什么西瓜小镇、月季小镇、什么温泉小镇、各个小镇、葡萄小镇，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当时就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说想搞一个西瓜嘉年华。但是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时间非常紧了，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那谁来做呢？又没有方面的资金。然后当时后来也不是谁，当时说了一句，说的吉米峰你们来做吧。我说那我做吧。从那之后实际上啊，需要我赞助什么我就赞助什么。因为当时的西瓜嘉年华投资了将近100万吧，当时对于我来说创业时间也不长，也是很大的数额了。但是我就说这个我来把这个西瓜嘉年华先打造一个首届吧，是吧，看看那个效果怎么样。当时效果还是不错的啊，然后来玩的人最起码说的看完了西瓜节开幕式，然后到这儿摘瓜，摘完瓜之后能到西瓜嘉年华去体验这种在西瓜的乐园里、西瓜的盛会里面，然后这种游乐呀、项目啊，各种还是挺开心的。 嘉年华三个字在这里起到的作用非常关键。 是， 其实给了大家一个更好的一个玩的一个机会、一个空间，所以这个首届也是很关键的。 很关键的。 王博带着自己的团队在这些年已经执行了多届西瓜节、梨花节、春华秋实等大兴区内特色旅游文化盛典，还参与了世界月季洲际大会系列活动的策划设计和组织执行。他们还为大兴区内多个重点村镇的民俗旅游文化提升与规划方案进行了设计。2016年12月，他们又牵头成立了北京大兴文化旅游创新联盟，并成功举办首届金蜜蜂杯文创设计大赛，在吸纳和培养青年人才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旅游产业发展搭建创业者服务平台做着积极的尝试。 因为文化创意的领域博大精深，所以也导致了文创行业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百家争鸣各有所长，每个公司团队或者工作室都有自己擅长的一片领域。实际上呢，我也是出了这么一部分资金，想鼓励大家在这个旅游商品的创意上能够发挥出自己的设计特长，然后能出一些更好的产品。我们设计旅游商品啊，经常会观察全国的各大景区啊，各个地方你买到的东西都一样，咱们到哪儿买到的东西都一样。那我你像现在成都确实发展的还挺好的，有一些什么 什么变脸啊什么的哈，他们设计了一些小玩意儿，就是广泛的卖。那你像咱们尤其是大兴啊，以后又是新国门了，又有南海的文化，有这么深的这个古院釉的这种文化，那有哪些的设计产品能让前来的游客能够买一些带回去，就像我开始说的，这个以创意展现我们的文化魅力，然后用产品能留下城市的记忆，这个就是也是我打造这么一个平台，然后用这个基金想鼓励大家做的事情。可是呢，这个在设计文化礼品的时候啊，实际上就是有这么很多的问题。一方面你的好产品设计出来了没人投资，或者是说你推不向市场没人买，这都是大问题。但凡是有人买的就整个就烂了大街了。 对， 所以我们特别想能投一部分，能够把这个文化做起来，能把商品做好。不赚钱，现在基本上是在赔钱，但是赔钱我也要干。 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对，很重要。 这是关系到今后这个文化创意产品怎么发展的。 确实。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确实。 作为北京大兴文化旅游创新联盟实践基地的负责人，王博说，不忘初心，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伟大企业，这一直是他所坚持的信念和责任。一件件文创产品的研发成功，在为公司带来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向社会传播着大兴旅游的特色文化。一次次跨界整合与公关传播，助力着大兴区在多元的舞台中展示着自己独有的文化魅力与区位优势。就在今天节目录制的过程中，王博在听到了小蚂蚁皮影艺术团创始人李斌的故事之后，他说对于李斌所在的李贤镇，他也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觉得旅游这一块啊，设计很重要。一个是设计，一个是策划。举个例子吧，像今天我跟小蚂蚁哈，金蜜蜂和小蚂蚁我们一起在这儿，刚才我们也在聊这个问题。你像他们这个在李贤的王庄村，他们在做这个全都是手工，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些产业的同时，实际上你看大兴以后是新国门，那么这个时候好多民宿的要求就提出来了。比方说这个村它有这么多的产业，有这么多的展示馆，那其实在这里我也想呼吁一下啊，真的是有比较有想法的可以过来投资一下。你比方说啊，大家想一下，我们在社会责任上我们是可以免费给他们设计的。比方说这个村整个打造成一个小蚂蚁王国，这个小蚂蚁王国都是由咱们这些小蚂蚁们，是吧，勤劳的又充满了热情的，然后来给大家做服务，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点。 对， 然后又都是手工艺产品，你像有做皮影的，那皮影本身又是礼物，是吧，表演的那个皮影那也是要通过设计然后来形成北京礼物，我说是大兴礼物，是皮影礼物，是吧。然后你像这个有易拉罐画，那么把这个整个策划好了，包装好了，这个村实际上整个村都是形成了一个旅游商品。 而 大家来到这个村又能看展览，又能看表演，又能住到主题的民宿，那你比方说这个时候思路我们就有了，那个主题的民宿，这个民宿是皮影主题的，那个民宿是用废旧的易拉罐做了很多的艺术品的主题，另一个民宿我们是用葫芦烫画，用各种的葫芦，又是葫芦嘛，是吧，然后还有面塑，各种面塑做成这个设计的主题的这个民宿，现在想想都觉得特别有意思， 真的是 不用去走那么很远， 太远的， 直接就在这个村里面什么都能看见了， 是， 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就是要设计要策划给这个地方带来的这些东西。 王博还告诉我们，作为一位旅游从业者，他更加关注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利用信息大融合滋养本土文化，促进传统行业提高文化品牌价值，提升地区的文化影响力。为此他深入调研，广泛走访，研究旅游行业中文创产业的发展方向。他说他坚信创意点亮未来，奋斗成就幸福。好，非常感谢二位榜样人物今天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那节目尾声的时候，作为咱们北京旅游行业当中的一员，在节目里还有什么最想说的话没有？李斌你先来。 我对我的皮影戏的观众朋友们说，来到王庄小蚂蚁皮影体验馆，让你体验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路。 好，王博呢？ 作为咱们北京旅游行业的一员啊，那么实际上我今天的身份，我更想作为，因为我是大兴旅游行业协会的秘书长，所以我特别想对我们大兴旅游行业协会的这些会员们说， 做旅游说实话确实是不容易，你们都是咱们旅游行业的英雄。咱们不像密云似的有山有水，不像怀柔似的有那么多好的这个资源，也不像延庆人家有长城，但是咱们大兴有这么一帮咱们朴实的旅游的从业者。尤其是明年19年咱们的新机场就起航了，咱们大兴旅游的真正的春天到来了，咱们大家坚持下去，把咱们大兴的旅游做得更红火。 谢谢王博，也谢谢李斌，谢谢二位，你们背后的金蜜蜂和小蚂蚁。那么今天的环球旅行家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下期再会。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